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啦，大家又到星期五晚的這個叫做什麼？這個選舉咖喱飯。 初選咖喱飯。 初選就選一下這個咖喱飯，這樣那就首先就要即係講一講呢個泛民初選就會喺114今個星期日就舉行啦。 係， 咁咧就氣氛就相當冷淡。主要嘅原因就因為泛民自己又冇咗對手民建聯啊嗰啲左派嘅競爭啦，咁自己嗰、那個自己人搞嘅選舉咧，咁所以變咗就嗰、那個選舉氣氛就必然就係會冷淡啲噶啦。係，咁就亦都遲遲未能夠即係決定啦嗰個票站。 嗯嗯。宣传都很难做到， 系啦，咁就投票嘅制度亦都，我觉得系有啲漏洞嘅。其实包括就系选民嘅身份啦，其实好多时就系会唔会对加灌票落去最弱嘅候选人，令到佢成功代表泛民出选，咁然后就俾阿邓家彪打赢咧，咁样，咁就都有呢个可能嘅。其实，咁所以就无论点都好啦，我觉得点都要去投票，正正就 系 咧有各种各样嘅隐忧喺度。系啦，咁咧新东咧就朝头早9点到夜晚9点啊， 系朝九晚九，新东同埋九西都系一样。 好啦，我哋睇下新东有边个票站咧，应该就系5个票站。 新东就比呢个九龙西系多嘅，九龙西同埋新东分别都系以当区嘅区议会选区嘅行政区数目作准，九西就3个啦，新东咧理论上咧应该系4个，分别北区。大埔、沙田同埋西貢，即係包埋將軍澳啦。 咁而家見到嗰個票站投票嘅地點啦。 係啦，但係新東咧就多咗一個嘅，因為呢個本來係諗住係後備，但係咧因為資源因為啱啱元旦大遊行籌多幾萬蚊，咁所以咧就可以做多個，就喺中大，即係中文大學嘅鄭裕彤樓嗰度咧。呢個係5個票站唯一一個係室內嘅。 係咁就其他嗰啲大家見到啦，就係喺呢個嘅港鐵站嘅出口。咁咧就將軍澳嘅港鐵站啦 ，A 出口 啦， 近呢個寶盈花園嗰個位置嚟嘅， 係啦，港鐵大圍站啦，就係呢個 D 出口啦 ，D 出口，哈哈， 係啦，咁咧就係呢個大埔嘅 新街市 啦，係，咁就跟住就係呢個港鐵，都係港鐵站嚟噶， 係啊，都係港鐵站嚇，粉嶺站， 粉嶺站 A2出口 ，A 二出口， 係啦，咁第5個就係中文大學裏邊嘅呢個鄭裕彤樓啊嘛， 係啦，全部都喺地面嘅，嗱，即使咧呢個粉嶺站咧係接駁唔少嘅行人天橋，咁但係咧因為要擺置一啲嘅帳幕啊，3個甚至乎咧有啲係多達6個咁多，係俾港大民意研究調查中心嘅人手啊，擺一啲器材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必然喺地下嗰度嚟嘅， 嗱，咁所以就大家記住咧，就唔好諗。住邊一個候選人？即係如果你心熟嘅候選人啊，譬如范國威咁樣，你覺得唉，佢都表面牌面佔優，千祈唔好咁諗，因為有一個變數咧。我頭先都講係估計唔到嘅，即使牌面佔優都好啦，因為可以人為地去操控嗰個選舉結果，即係話咧，只要你係選民或者好簡單，因為投票嘅基數唔大，只要對家鄧家彪動員500人嚟投落去一個最弱勢，佢因為佢哋都做民調噶嘛，佢哋都知道新東邊一個候選人係最弱噶嘛。咁所以佢只要灌啲票落去嘅話咧，咁到時勝出嘅候選人咧，亦都冇一個真正嘅戰鬥能力嗰陣時咧，咁即係呢個位咧就隨時拱手讓俾建制派。 係啊，咁佢哋就可以好輕鬆地咧喺嚟緊311真正嘅補選嗰度咧就可以即係入閣啦嚇。係 啦，咁 政治效果就當然好嚴重啦，即係再一次講，連民主派連呢個嘅牙膠都輸埋。明明呢個議席係因為政府 DQ 議員而出缺㗎啦，而衍生嘅。 因為呢個係一個本身泛民喺香港嘅生態裏面嘅一個即係先天性嘅缺陷啊。個原因就因為佢唔係好似譬如民進黨啊、國民黨啊，或者係美國嘅共和黨、民主黨咁樣有相當龐大嘅黨員數目。 咁所以咧就由個黨員自己去選，因為民主黨嘅譬如希拉里出選，咁佢就一定係要喺黨裏邊成年咁樣打初選嘅，咁咧逐個州逐個州咁去，咁就投票嘅咧都係當地嘅黨團嘅成員嚟嘅，唔會好似香港咁樣係開放俾市民去選黨內初選嘅。黨內初選嘅意思其實係你要核實佢嘅身份係屬於，起碼你都要核實佢嘅身份係屬於嗰個政黨或者個組織或者個組織嘅支持者。咁但係呢次嘅漏洞係咩咧？就係咧好容易係對家嘅支持者咧就會灌票啊。咁所以我覺得應該就係一定要咩咧？無論點都好，自己投票之餘咧，仲要拉多啲人去投票。係，起碼我覺得就算對家唔動員出手都好啦，要令到泛民最終勝出嘅候選人咧。是有一個即係眾望所歸的咁樣嘅情況，即係話佢係唔係話夾硬嚟嘅，即係本身即係好勉強地去想去攞到呢個代表泛民出選嘅資格，咁所以先至係會有嗰個勢喺度。你去到即係三月11日再去正式同鄧家彪同埋呢個鄭榮信或者係陳家沛去冚嗰陣時咧。咁而家港島就冇初選啦，主要係九龍西同新界東。咁所以無論點都好，我覺得一定要係除咗自己投票之外咧，每個人起碼至少咧拉5至10條友去，我覺得 係 一齊去投票。咁就新界東仲好過九龍西，九龍西就有啲票站就只有得一個係黃埔嗰個地鐵站， 港鐵站嘅出口嘅， 其他嗰兩個都幾山卡拉嘅。所以咧就馮檢基咧就發動咗咧每半個鐘頭。一班旅遊包， 就話揾咗十架旅遊包， 兩條線，每個鐘頭每半個鐘頭一班，就由朝車到晚。咁好多人就幫阿姚松炎告急，我就話係唔使告急，我話叫做我發動呢個叫做齊搭順風車票投姚松炎，即係話 free ride for Edward 咁啊 ，free ride for Edward Yeo 咁樣，咁咧就。大家記住，你真係唔想自己去行好遠嘅，去呢個石結尾嘅會堂嘅話咧，馮檢基嗰個 poster 咧，我擺咗上網噶啦，你就揾到嗰兩條線嘅車站喺邊度。咁樣又唔需要核實你投邊個，你唔好出聲，人哋問你叫支持馮檢基，我咁就得噶啦。咁然後咧就去到車到你去嗰陣時，自己埋去自己投邊個票， 係啦， 係自己決定， 係啦， 最重要帶地址證明， 係啦，全個九龍西咧嗱，唔係話因為你喺油尖旺就只係必然係去油尖旺嗰個票站， 你 記住唔係噶， 順風車去嗰個票站得噶啦， 係啦，只要喺九龍西你 嗰三個裏邊是打一個得啦， 攞到呢個住址證明嗱，記住係2017嘅，2017動力設計都係希望即係避免一啲可能中票啊咁樣 咧，幽靈票啊， 係啦，幽靈票啊，咁所以水費單、電費單、政府函件又。或者2016年你嗰阵时嘅投票嘅通知书咧，都可以，因为我知咧有啲长者咧同屋企人住，同仔女住咧，屋企嗰啲生活啊、经济开支都系由仔女去做嘅话咧，佢哋唔系咁容易揾到住址证明。咁但系你个投票通知书都可以， 因为嗱组织票就譬如冯检基呢类嘅方法咧，佢就可以有啲铁票啊，因为佢有装嘅，然后咧就动员啲街坊掌心雷也好，乜都好，咁咧就。因為個投票基數小，隨時可能得1000多人投票嗰陣時候，佢嗰200人就足以令到佢勝出嘅。其實 民主動力嗱，佢其實而家預計嚇新界東同埋九龍西總共係8個票站，其實佢預計每個票站當日朝9:00都係1000人去投票嘅啫。 嗱， 即係預計總共咧係得8000人投票，咁所以點解好少數目嘅差距咧就可能已經定到勝負啊？ 咪即係等於區議會選舉咁咯。如果你有鐵票嘅話，可能100多200鐵票， 係來回100票就已經定勝死。 系啦，咁所以就呢个就都几大嘅风险嚟，我觉得 系。 咁所以亦都要测试下我哋城寨网台嘅影响力。 系嗱，同埋如 果多过1000人投票，证明就系我哋有影响力啦。 同埋各位，我想讲嗱，即系我哋有时批评民主动力系即系呢个设计初选制度有种种嘅缺陷啦。我有听你同阿土喺你个捞松， 但呢个先天缺陷嚟 嘅，先天缺陷。但系咧，正正。是選民、市民啊，九龍東、九龍西的民主派支持者，你哋嘅參與，你哋谷高咗個投票率， 先至可以吹最嗰啲對家搞局嗰啲嘢，將佢沖淡， 係補充咗嗰個初選制度嘅不足，同埋唔好忘記啊，民主派係得2次嘅經驗嘅啫，成功嘅係2007年嘅陳方安生對盧永樂，2012年嘅民主黨何俊仁對民協嘅馮檢基，今次咧點解咁重要，亦都係史無前例咧？今次係總共有6個 party 係參與嘅，咁所以咧今次的初選制度定了下來之後，在未來日子 仲有可能有補選，又或者係2020嘅立法會換屆選舉咧，都可能咧係會再次被換人啊！咁所以今次點解民主派用民主嘅方式讓選民嗱，你佔九成噶電話民調同埋呢個實體民投、實體投票嘅話咧係佔九成，即係話個制度設計咧係俾市民、俾民主派支持者咧係去決定， 同埋俾你有機會 veto 民主派嘅候選人。我覺得呢個 veto power 好緊要。雖然你話喂三個我都未必意數。譬如九龍西也好，或者新界東也好，但你起碼你都不想誰代表你出選的，是不是這個 veto power？ 咁就今次泛民以往咧去 nominate 候選人，很多時咧就係靠自己黨裏邊輪資排輩啦。咁民主黨啊等等，亦都係出現過很多紛爭啦。咁民協亦都出現過即係話越區參選而導致到兩大區商的情況啊等等。咁所以我覺得係大家千祈不要睇小，就係話喂。個制度唔係咁完善就玩玩下咁樣，我覺得唔係，能唔能夠咧將佢變成係認真看待，成為一件事咧，取決喺你哋手上，唔係喺趙家賢嗰個洋葱頭嗰度，亦都唔係喺呢個嘅即係民主動力，或者喺呢個鄭宇錫教授手上。我覺得而係話咩咧？當每一個人好認真地去選，去幫嗰啲你耳熟嘅候選人拉票，為咗唔想邊一個人出選嗰陣時，咁所以咧你最終可能個投票率。可能去到四千、五千、六千嗰陣時咧，你就自然可以將嗰啲嘅攪局啊、灌票啊等等咧沖淡啊，起碼唔會俾人睇到咁肉酸啊！哇，大佬你泛民初選啊，屌得嗰幾百人投票，你細路仔玩泥沙，我諗都諗到啊，葉劉啊、工聯會鄧家彪啊，星期日點樣出嚟回應噶啦？如果你喺公佈投票率可能得幾百嘅話。個勢自然再墜落去啦，梗係， 跟住再冷淡啲。 係啦，咁你但係如果你話衝到有過萬人投票嘅，我覺得起碼衝到過萬人投票嘅話咧，喂，你下一 round 三一一打敗佢機會就大嘅。大家以為贏硬其實唔係嘅，你細心睇港島、九龍西、新界東，你切除咗本土派、中間派嗰啲嘅選票咧，其實泛民同呢個嘅建制派咧係勢均力敵 嘅。係啊，叮噹碼頭 係叮噹碼頭嘅啫，其實。咁你亦都唔排除最後尾有一啲所謂嘅策略性候選人出選，係去達到一個分票嘅效應。 啊，絕對會有，我寫包單一定有。 喂，你嗰區已經有陳國強，已經有劉永康， 係， 仲有唔知啊， 有個 IT 哪吒唔知出唔出啦？哪吒 IT 篤定出，哪吒已經審咗，我諗大量嘅金錢周圍賣廣告。 但係哪吒可能戒喺鄧家彪喎。 誒，兩邊都有嘅， 兩邊都戒啲係嘛？哦，因為佢啲街坊票 係。是他說只做民生，他的選舉主軸就說 只重視民生。 很多人說哪吒不會出，我覺得他一定 出，一定會出寫包單。 還有九龍西呢，候選人都未鋪完的，如果九龍西好不幸運最終是馮檢基出選的話，一定有一些不屬於黨派的民主派的或者屬於非建制的重量級人選出來。 是黃仲琦會不會又走出來？ 不是黃仲琦，真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你看到那個那麼弱，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就话点解嗱，我就撑你啦，亦都撑阿姚松炎啦。咁我亦都支持阿周庭嘅。咁我希望咧就系咧，支持起码而家初选呢两区啦，港岛区就冇啦。嘅市民咧，你系将个支持俾公众睇得见啊。譬如姚松炎咁样，可能系佢大幅抛离呢个冯检基同埋袁海文嘅。咁佢自然咧就本来想侧侧搏，因为最难搞系咩咧？一进入了真正选举工程，其他人就会什么呢？怠工，其他政党 卸 了，输了给你那些就会卸 了。为 什么呢？因为他怕插了支旗之后两年之后他们再去攞回个位置攞不回了，因为姚松炎就是由功能组别转战直选嘛，所以就肯定，我觉得肯定很多那些老牌泛民政党就会卸了的，就算姚松炎勝出都好，所以更加需要顯示到嗰個民意啊，個民氣嘅支持。 係啦，個制度本身係要求有參與初選嘅政黨或者候選人咧，要有民主胸襟。喺選輸咗之後咧，就應該係盡力係為其他人。 梗係唔會啦，睇李永達已經講咗話唔會支持你㗎啦。 我知，但係就係好似你頭先講，民意又或者係票數嘅多寡，越多嘅人參與嘅話咧，其實咧就係俾緊壓力民主派咧。嗱，一方面市民要求我， 你敢唔敢啊？驚市民意 係啦。另外一方面咧，話俾你聽，唔該醒醒定。定真系团结一致地打好呢场选战，真正嘅敌人系建制派保皇党。 坦白讲，我自己都好忧虑嘅。其实即系咁多年咧，呢啲泛民所谓嘅泛民，只是一个松散嘅联盟，就内斗内行，就斗外人咧，就基本上系缩骨，亦都咧系咩缩沙，三缩嚟嘅，真系三缩嘅缩骨姐嚟嘅。咁所以咧就拖后腿嘅就容易啊嘛，我觉得。但系打大佬就难啊嘛。 咁所以咧就點都好啦，我覺得即係形勢絕不樂觀。 嗯， 我覺得，但係點都好，星期日嗰星期日嗰一仗咧，一定要咧漂漂亮亮，俾人睇到其實香港嘅選民由選民去挽救泛民啊， 係 唔係靠泛民去領導選民啊？我想話係調翻轉啊，大家湧出嚟投票。然後去話俾嗰啲粉腸聽，唔好再搞破壞啦喺度。 嗱，2016年嘅呢個雷動計劃咧，其實就話你班民主派嘅政黨傾唔掂， 佢哋唔肯參與噶。 又多頭馬車，好多人一齊，唔係唔參與，我知啊，但係就雷動計劃就係話搞唔掂上邊，又唔能夠由上而下， 由選民去對付佢哋， 由民主派政黨解決自己碎片化問題，派出過多嘅參選人就點咧？就由即係戴耀廷就係教育選民由下而上咁去累啊！ 係啊，所以 咁樣嚟。嗱，今次就係點咧？今次就係民主動力設計由上而下設計咗個制度，幾經辛苦，講到牙血都出埋。鄭宇石教授每次開會都我講笑嘔到一地血嘅情況之下咧，達至多共識。嗱，而家就要靠大家咧係由下而上啦，喺星期日嘅投票率嗰度咧話翻俾民主派知，唔該醒醒。 呢個同雷動一樣，亦都同之後嘅風雲戰士一樣，就係由下而上，由選民去 lead 翻香港嘅民主運動，因為嗰班人大家各有私心，呢個人之常情，係咪？每一個政黨都希望自己嘅勢力，我俾咗你插旗新界東，我新界東支部兩年之後點攞翻個位咧？都有呢個問題喺度。 嗱，建制派就由阿爺話事，由西環係去做協調；民主派咧就由市民話事。 嗱，呢個就強人所難啦。你要泛民大家坐低，即係可以每一個人都攞個心出嚟，即係真係千祈唔好做呢啲咁嘅假設。呢啲係虛偽到不得了。 Politician is no angel。 每一個人都自私嘅，我覺得。 即係好似交官 is no angel 一樣。 係啦，每一個人都係為咗自己最 maximize 自己最大嘅利益嘅，即係同經濟學嘅假設係一樣嘅。好啦，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只可以令到佢就係話，如果唔走埋一齊。大家損失仲多，你只有用呢個方法去 discipline 佢哋，而呢個方法唯一 discipline 到佢哋咩咧？就係選民嘅力量。當選民就係話你試下唔走埋一齊去支持初選勝出候選人咧，嗱，就真係咧票債票償啦。 因為每一個政黨最終其實都係要向民意負責， 佢最終都係要選票啫嘛，我覺得。 咁所以咩？選票就係民意。 其實佢哋好憎阿戴耀廷嘅，你知唔知啊？ 我明。 私下我知道曬嘅。 我明。 講起戴耀廷啊，其實憎佢嘅程度仲嚴重過憎呢、這個。 因為雷動計劃其實係凌駕咗政黨嘅決策啊嘛。 仲憎多過梁振英啊！ 喺政黨上面再搞一個制度出嚟。 仲多過梁振英、馮偉光啊！我話俾你聽啊，因為正正就係選民凌駕咗政黨，最終選民用策略性投票去決定邊一個勝出，而唔係個政黨指定我要呢個排第一，佢就勝出。嗱，呢個係一個。paradigm shift， 我覺得係一個範式嘅轉移嚟嘅，所以我就一路點解一路撐雷動、撐風雲戰士，點解支持呢個民主動力嘅初選，亦都係一樣。我哋要逐步通過呢啲嘅實驗咧，去建立由選民去決定泛民喺個選舉裏邊出咩人。如果不尊重選民決定的那些就會受到懲罰。 是啦。我想強調個制度記住不是完美的。當世良講話實踐或者是去實驗的話呢、其實就是每次行一步每次下一步。現在就行到這一步啦。要靠大家提高個投票率的話呢，完善了這個初選制度呢，未來日子呢就再可以用這個制度去讓民主派的政黨呢去揀選候選人。 同埋我覺得最重要是什麼呢？當那個泛民的選民勢力開始慢慢變成一個 community， 真係可以組織起上嚟嗰陣時咧，調翻轉我話俾你聽，就到時亦都唔會咁容易俾人去出一啲嘅界票啊、分化啊呢啲咁嘅情況，亦都可以杜絕到共產黨兩邊夾，扮出個假嘅民主派，然後咧就戒你一半，咁就再用建制派集中選票嘅一個候選人嗰度打敗你，係嘛？但係當泛民嘅選民啊，已經係可以組織起上嚟啦！我希望下一步啊，真係可以嘅。風雲戰士係下一步嚟嘅。如果佢哋可以組織起上嚟，成為一個 community， 所以變咗佢係義工乜嘢，就唔需要靠裝腳，係嘛？逢檢機嗰啲即係旅遊巴嘅系統咧，慢慢就重要性越嚟越下降。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對今次嘅即係初選嘅一個即係一個抱有嘅期望嚟。 期盼 嚇，係啊，我覺得。咁就希望啊，范国威可以顺利胜出啦。咁系咪即时知啊？ 要努力。14号投完票，15号先至公布。 最终啊，即系话个计分啊，45、45、10噶嘛。 十 是15号先公布，14号夜晚呢就只是实体投票的点票，但是整体计埋三部分，即是 10% 团体投票 ,45% 电话民调和 45% 实体投票，正式就在15号公布，即是星期一的。而星期二这个1月16号呢就是正式立法会补选的提名期开始。 OK, 那就正式就去代表泛民去即是进入这个选举。 是啦，是啦， 希望就即是大家听紧节目的朋友，你不要只是你去投了。 嗯， 两样东西，第一拉多些人去投。 嗯， 就新界东支持范国威，九龙西支持姚松炎。嗯，然后呢就是大地址证明，2017年的水费单、电费单、煤气单等等这类的地址证明，或者2016年的选举事务处寄给你们的选民投票的通知书都可以的。是的，记住了，因为如果不是去到呢就真的望门轻叹了，见到哇大佬。人哋旅遊巴一車車阿婆嚟嗰陣時候，你就自己又乾著急。 我哋冇錢啊，旅遊巴佢。嗱，記住你新界東咧，就你譬如住將軍澳，你嗰日咁啱去沙田探朋友，你咪去大圍頭咯。你去開大埔嘅街坊， 冇指定 係 邊度 嘅，係啦，冇指定 嘅，任去嘅， 任去可以嘅，邊度都冇所謂嘅。 係啦，就係記住個投票嘅時間就唔係政府嘅嗰個十點嗰個時間喎，係 朝九晚九，十二個鐘頭， 朝九晚九，咁咧就。亦都唔需要排隊嘅，因為咧，我估計咧就冇嗰個嘅正式選舉嗰陣時咧，嗰個投票氣氛咁犀利。 嗯嗯。 啊，咁因為冇咗一半啊嘛。嗱，如果要排隊就出事啦。 係，排隊可能會擔心。 即係話，如果投票率高到唔係等於正確選舉咁嘅不正常嘅話，即係對家全力動員嘅話咧，我啊真係等你擔心啊。係嘛？如果對家全力動員嘅話咧，我就當鄧阿馮檢基高興啦。咁所以就始終都係，我覺得。不要理人哋点做啦，我觉得做好自己的本分先。 我哋能力范围之内，我哋控制得到嘅就自己控制 啦。系啦，我觉得最重要今次嘅选举唔系选一个你 100% 你自己中意嘅候选人，而系选一个你觉得系有实际嘅力量、有实力，系打败邓家彪，亦都系喺立法会里边可以企喺香港自治呢一边，系顶得住呢个局面嘅人，亦都喺地区选举里边系能够建立一个嘅联盟，系对抗。整个选区赤化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实际的标准，我觉得即如果你说是很主观的，这个叻啲，那个后生啲，乜乜乜，其实没意思的，我觉得每一个人总会找到他的优胜的地方在这里，嗯，但我想做政治评论，我觉得就是要褪后一点看，嗯，就是说事实上哪一个是最有实力，可以在这区里面，所以很多人说很戆居，经常批评你说你人际关系不好，哦，喂，大佬，而家選香港交友小姐咩？喂， 友誼先生， 友誼先生咩？而家寫香港，如果係就選亞洲先生啦，真係。 呢，這個我理解咧， 選陳波黎明啦，真係。 同部分網絡 KOL 咧，或者時事評論嘅主持人係有關佢嘅風格。嗱，嗯，細良你咧就同有一啲係接近咧，你睇大嘅框架、嗯嗯、理論同埋背景分析，咁所以咧你有你嘅結論嘅。咁但係香港其實有唔少嘅時事評論員咧，佢係更加善於政治心理學。就做個人嚟做單位，咁所以好多時咧分析咧，容許我講下，即係唔係得罪啊，而係話佢會流於即係呢個人同嗰個人嘅關係，政黨同政黨之間嘅過去啲嘅。 我覺得真係 嗱，呢個係會令到你咧有時見樹木不見樹林嘅，我即係個方法學上邊咧係主導咗有時 我 做政治分析。 陳茂波啊，其實喺劏房之後啊，見到人都好謙虛、好客氣嘅。與人為善嘅，你問下泛民嗰啲議員，你知你接觸過佢哋都知啦。 係 係啊，陳茂波一啲都唔乞人憎噶。 嗯， 咁你會唔會支持陳茂波？喂，大佬，即係你諗下，即係呢種咁即係咁落後嘅心態。喂，大佬，如果係咁嘅話，喂，鬥虛偽咯，大家喺度係嘛？對對方唔同意見嘅，冇嘢嘅，我哋老友嚟嘅，揸下手嘅，喺記者面前影相嘅，咁你咪各方都友好咯，即係白痴到不得了。我覺得呢啲睇到咁嘅言論咧，我覺得真係頭痕嘅，真係。即係如果你話係建制派嘅人就話啫，如果你係泛民嘅支持者。你怎可能用人際關係來去作為選擇一個代議士的標準，選擇代議士只有一個標準，有沒有能力，是不是？你說我臭脾氣也好，如果我有能力做到事的，喂，那怎樣？司徒華夠臭脾氣了，華叔那時候一不對就車過來，我們年輕人那時候，那怎樣？是不是因為華叔脾氣不好？是吧，没办法与人为善，你看支联会的义工哪个不服他。 我们要看的其实就是说在重要的时刻的时候做政治决策有没有做对，有没有偏差， 有没有背离民意，有没有做错政治决策，我想应该是这样看的。 同埋睇，我觉得实事求是啦，最终其实是用眼睇，就不是用耳仔听。 嗯， 耳仔听 ESA 就是种种是是非非，永远都是。 我好怕呢啲，我其实 我成日喺节目都讲，如果你有听我做节目嘅话咧，我就话睇 politician 咧系用眼睇，唔系用耳仔听。仲、要记住，出得嚟选举嘅每一个都系 politician。 嗯， 专业从政唔代表系道德水平低，系嘛？专业从政嘅意思即系话佢一定要用好多嘅方法，同埋咧系有计划地一步一步爬上去，追求权力同议席。絕對冇問題。如果有啲人話俾你聽，我唔要個議席，我唔恨個議席，但佢又去選舉嘅， 嗰啲係呃 你。呢啲就呃你啦。 嗰啲係擘大眼講大話。 呢啲係倒藥黨嚟。 就係、是、田北辰嗰啲，我不搞政治，只做實事。呢、這個一定係講大話。 就係話俾你聽，我係僭建專家，我係幫人打僭建官司，寫個書，話俾你聽點樣發現呢啲叫做 unauthorized building works UBW 嘅人，然後話俾你聽，我唔係認可人士，我唔認識僭建建築物條例。話呢啲咪就係呃 Q 你咯。喂，大佬，我成日都話啦，有人話范國威係政客，我話政客有咩問題啊？喂，我自己亦都喺民主黨做過，亦都入過政府做過，係咪？我最尊重嘅係咩咧？專業嘅 politician， 係 我只係用一個標準去衡量，就係、是、你究竟係咪一個有能力嘅政客，同埋係乜個專業嘅政客，就係、是、咁簡單。有能力同埋專業嘅政客係唔會睇下你究竟。请唔请我食饭啊？平时我哋放咗工咪一齐去睇波啊？ 对我系咪 nice 啊？ 系咪 nice 啊？ 系咪好礼待我、啊？ 讲嘢个面孔系咪即系 poker face 啊？喂，大佬呢啲 come on， 最低最低水平的標準。 我受嘅训练，因为美国读书啦，就即系西方嘅 politician 咧系一个中性嘅 term 嚟嘅， 系啊， 中性噶，即系中国人就会觉得 politician 政客好似好负面咁样，但系你要记住喺西方从政咧，你要做一个 great politician， 一个好嘅甚至乎伟大嘅政客。你先有機會可以在日後即係你釘咗之後死咗之後咧，政治評論師話你係一個政治家， statement， 應該係咁樣量度。 statement 而專業咧係啦 ，statement 嚇就係、是、你係要專業嘅從政，持續長久，仲要 即係 做好多正確嘅政治決定，參與個運動咁，你先至可以有資格俾日後人哋去認定你嗰個功績咯。 政治家其實係由政客慢慢一路向上。咁樣去變出嚟嘅，即係話一個演員成為一個大師級嘅演員。如果佢冇做過 Kelefair， 佢點可能成為一個大師級嘅演員咧？中國人好奇怪嘅，對於任何專業嘅嘢，佢都有個負面嘅標籤嘅。 嗯， 專業嘅政治人，佢又覺得追逐權力，唔係為公義。係專業嘅畫家又會話佢係商業化，淨係市場興乜佢畫乜，冇咗人民嘅修養，所以咧見到中國嗰啲以前嗰啲名水墨名家咧，嗱你好簡單啦，唐伯虎嘅年代， 唐伯虎啊， 係嘛？仇英就係俾人排擠嘅，仇英係咩咧？宮廷畫家，專業畫家。 哦， 唐伯虎叫文人，得閒去西湖溝下女啊嗰啲，睇個唐伯虎點秋香你知。 閒雲野鶴咁啊， 閒雲野鶴咁樣撩幾筆咁就勁啦。第三建築嘅所有文化藝術都一樣嘅，專業嘅建築師咧。就係、是、樓嘅，結果咧所有庭院設計咧就係嗰個嘅文人去做嘅，你信唔信咧、哦？全部都呃 Q 你啦，後邊就 梗係 Michelangelo 即係文藝復興嗰啲好多都係宮廷嘅 artist 嚟噶， 專業嘅雕塑家同藝術家 先至能夠成就佢哋偉大嘅藝術作品啊， 或者嗰啲嘅當時嘅嗰啲領主去 commission 佢哋， 係啊， 去畫嗰啲壁畫同埋去做啲雕像， 都俾你整一個巨幅嘅鐵， 佢哋係會收錢請埋一班助手喺個 studio 裏邊。集體創作，然後咧準時交貨，如果唔係咧就連尾數都收唔到。 係啊， 呢啲咪專業咯，我話俾你聽。 專業到你五年十年咁樣做，做完嗰啲雕塑，做完嗰啲壁畫，條腰係咬唔翻直嘅，成世人㗎。 因為佢要打咁樣瞓喺個嗰個鷹架上面。 你能唔能夠想像呢啲就係專業？ 係啊，所以我就話咧，中國人係排斥專業政客，結果跌咗落去陷阱嗰度啦。个个出嚟都话自己为公义， 唔系中国人系揾好人啊！佢哋真系嗱，记住系用量度个标准系用错咗，佢哋揾圣人、揾好人、揾明君。 嗱，坦白讲，结果就中咗习近平嗰种嘅陷阱咯。佢出嚟嗰阵时候，佢就扮圣君噶嘛。毛泽东都系咁噶， 所以咪会容易俾口头上讲一啲好漂亮嘅措辞呃咗咯，就系、是。 毛泽东1949年第一次政协召开嗰阵时候，哇！礼贤下士嗰啲梁秀明啊、季羡林啊。大鹏知识分子边个唔歌功颂德？话、毛泽东好嘢、喂，大佬一变面嗰下，第一次批胡风，跟住1957年反右、大佬杀你全家都得啊！ 几恐怖，好恐怖。 所以我就话咧，中国人系唔受呢啲教训，永远都系咩咧？选道德形象好嗰啲嗱，你就扑街。因为点解？因为三个字叫假道学。 亞道學 係咪？當你以為民主選舉等於選賢與能，係選一啲道德模範形象嘅，好啦，我知道你嘅心理係咁，我就扮啦。 嗯， 你明唔明啊？鄭若驊咪就係呢種人咯，係咪？喂，公職王、專業女性、獨立、冇結婚，哇，大佬！即係當時我哋一睇佢嗰陣時，真係覺得 係 一個理想模範嘅律政司嚟嘅，真係。但係你最終而家一掀開，發覺有啲嘢係比常人更高尚、更道德情操更高嗰啲咧，一掀開咧，你就會發覺原來所有嘢都係經營出嚟， 非常醜陋。 係啊，全部都係經營出嚟。我覺得鄭若驊就是一個 typical 的例子。如我成日都問，很多人話佢僭建大問題，其實我覺得不是，是隱瞞佢嘅婚姻狀況、 誠信 同埋隱瞞婚姻狀況。你想想我哋以前我在政府裏面我都覺得啊鄭若驊幾好啊，點解咧？哦，做嘢又勤力又投入，好多時咧就廢枕忘餐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係嘛？即係犧牲自己嘅私生活啊等等。即係我一路都以為佢單身嘅，真係。好啦，原來2016年註冊啫，2012年潘樂陶已經搬去隔離住啦，已經有暗道啦。即係話佢哋嘅實質事實婚姻嘅關係係始於最遲最遲嘅2012年，甚至係更早添。好啦，喺個公職裏邊，一個就係地工程界嘅大媽撒，真係大媽撒嚟， 業界嘅好有地位嘅人嚟㗎。 中聯辦選舉委員會工程界別嘅裝腳，最簡單，咩人做到裝腳啊？如果你唔係行裏邊嘅大佬，幾時輪到你啊？係嘛？你唔好見黎廣德。乜嘢人先？即系话中联办信得过嘅人，好啦，你睇佢嘅生意伙伴全部都系中国建筑、中国路 几大啊？啲生意大到 全部都系中字头嘅， 你系诈 先噶？中字头会唔会走去拍嗰啲蛋散嘅工程师嘅公司咧？梗系唔会啦，系嘛？喂，大佬，我都话啦，有人如果赔钱养费都7.8亿嘅，你我想而知佢身价， 你好难想象点解可以7.8亿嘅咧？ 即系话佢有几十几亿身家咯， 系即系分四分一、十分一都可以咁多，系 即系有十几十亿身家咯。 哇，真系 好啦。隱瞞了一路，到最後尾 by the way 先至話俾大家聽，哦，住我隔離嗰個係我先生。係，長毛好笑嘅，我先生嗰個究竟係 your teacher 定係 your husband 咧？係咪？點解你唔講清楚呢個係你老公、你丈夫咧？係，係咪你先生好啦？然後跟住逐日擠牙膏。 嗯， 你話你事前唔知道，跟住有衛星圖影到。 嗯。 系嘛？ 系影到系有唔同嘅，原来 有唔同啊！ 即使 嗱嗱两张苹果嗰张仲会蒙啲，明报嗰张俾大家睇啊！ 系， 即系张达明今日写嗰篇里边 base on 嗰个卫星图啊，嗰、那个唔系自己咩嚟噶，唔系 Google Earth 嗰种嚟噶，系问屋宇署买噶， 系 嗰张卫星图。 嗱，屋宇署有几种噶？有300米、600米、1000米噶。吓、啊、嗱 ，Google 嗰啲咧 ，Google Map 嗰啲咧系高好多，唔清嘅。但系咧，而家报纸揾到出嚟嗰啲咧， 相当清楚。 清楚点解？ 时间系几时？ 点解我哋民间系或者政党系要去到屋宇署嗰度投诉？即系屋宇署掌握嘅资料一定比我哋好多人系多，因为定期拍摄呢啲噶嘛。 定期拍摄噶嘛，同埋佢啲图清楚好多。其实一睇究竟嗰个僭建物几时出现咧？嗱，而家咧。最 update 嗰個情況咧，就係應該係2007年嘅年中到2008年，即係佢購入嘅時間嗰兩張比較咧，就係喺佢購入之前嗰大半年都未有嘅。咁究竟嗱，佢仲可以拗嘅，就係上一手業主喺嗰大半年內僭建，但係呢個違反我哋嘅常識嘅。 嗯， 我都諗住買間屋俾你。我會唔會仲咁得閒走去僭建 咧？醒你咧，點解會 整間嗰個僭建屋？我諗都要幾十萬啩。 係啊，係啊， 整間咁嘅玻璃屋喺天台，係嘛？所以呢個係不合常理嘅。所以到而家，林鄭月娥同埋鄭若驊守緊嘅咧，就係咩咧？一條道德線。呢條道德線係根本守唔住嘅，已經係。佢以為政客一定要用道德楷模嚟去爭取民眾嘅支持，但係嗱，坦白講，道德高地。易上難落，真係嘅。你 claim 自己啊，我唔知情，嗰句好容易。但係咧，你點落翻嚟嘅？再證明你全部 資料 全部第一，你嘅專業知識，你打你幫襯幫你幫你幫佢打個官司嘅 client，你自己參與過嘅專業著作係寫呢個僭建嘅，有一 part 係講點樣呢啲 unauthorized building 著書立著喎，記住， 即係話你對你曾經出任建築物條例裏邊上訴委員會嘅主席，三樣嘢令到連湯家驊都唔敢話佢唔知啊！你明唔明啊？今日只不過湯家驊講咗另外一個大話，誒整翻誒呢個僭建又唔係刑事錯，僭建係刑事。你记唔记得唐英年个老婆？ 记得 系俾律政司刑事起诉嘅大佬， 是判入了仲要是罰了11万，是 违反香港法例的， 是违立个刑事条例的、 啊、 其实是。 是啊， 所以湯家驊就講一啲唔講一啲，就話誒佢就整翻咪算咯，就橫掂都唔係刑事。喂，其實唔係喎，係嘛？如果你係誤導呢個屋宇署嘅話，係其實係刑事條例嚟嘅。所以而家就已經 hea 到一地都係，其實已經坦白講，即係你諗下，你話係買嗰陣時已經有，結果蘋果先出呢個 Google Earth 嘅衛星圖。然后跟住传媒再出地政署的卫星图， 嗯、 证明那件嘢其实喺2007年中之前是不存在的，好啦，跟住你话你不是认可人士，对建筑物条例不认识，而家又再踢爆，你是专家，你除了在建筑物上诉嗰个条例委员会里面之外，你亦都是帮你的客去打官司里面去踢契嘅。 嗱，记住三样嘢，有著书立说，有做建筑物上诉审裁处。嘅嗰啲審裁團嘅主席， 主席 亦都係有借用佢嘅法律專業知識，係去協助佢嘅 client、佢嘅客户咧，係去就僭建、非法建構嘅建築物咧，係去打官司。 鄭若驊 呢三樣嘢係會令到佢咧，根本就比所有嘅人都係會更加對呢個僭建咧係有認識。 呢位律政司、新任律政司咧，其實可以咁講，喺香港裏邊咧，應該係對建築物條例認識最多嘅。不是其中之一，是认识最多的人， 是 不是其中之一，多过林郑，多过屋宇署署长，因为他自己做过，你想想自己做过，自己买楼的时候搞过，不知道买楼前还是买楼后搞过，跟着然后呢帮客打过官司，坐过上诉委员会去看那些上诉 case，亦都著書立說，我真的找不到一個人對建築物條例的認識是這樣全方位的，是這麼深入的， 沒那麼厲害的。我自己做新任的區議員呢，2000年至2006年就連續兩次、三次被委任、即是做了六年這個建築物上訴審裁處的審裁員、每次有人即是屋宇署發出收緝令去僭建呢、他們要上訴呢就開會，開會就有三個人，一個就是法律界人士呢就主席，跟住兩個社會人士、一個社會人，我就是那兩個社會人士的其中一個區議員、我曾經試過最少兩次鄭若驊就是坐在我隔鄭若驊鄭若驊就是坐在我隔離去做主席， 同一個 panel 的， 是啊，同一個 panel 的、 好服佢啊！ 你谂下，2000年啊， 好熟噶啦，佢你成日服佢啊，系啊， 吓你点会去到2008年？ 2008年 嗰阵时， 即系我成日话啦，奸有奸输。 嗱， 坦白讲，你为咗 defend 一个不能 defend 嘅一个立场，即系话佢不知情， 系 忙中有错。好啦，你而家就将个律政司一，你是但认一样，一系你贪心，一系你抌。 嗯， 明明你系个专家， 系 你而家就话自己抌。自己蠢， 即系大镬，一系蠢，一系就专业上面唔合格。 系啦，咁你咪即系一手摧毁咗自己专业形象。 系， 系咪为咗 defend 自己嗰个嘅唔知情呢样嘢？我觉得好错。好多人问咁叻，你搞嗱，我话俾你听，我哋以前，我相信而家林郑嘅管治系好有问题，好多人唔知道。通常呢啲重要嘅司级官员嘅任命咧，除咗中央批准之前，其实已经心中有数。林郑月娥系讲大话，话好仓促。因为你递名单上去到批落嚟咧，到你酝酿个名单系一段时间喺度。好啦，特首办嘅嗰个专业嘅 PR 团队就会出现嘅，即系包括新闻处长啦，包括新闻统筹专员啦。咁我以前都有参与，其实咩咧？就系话当呢啲新嘅任命或者有争议性嘅任命咧，你就要谂啦，帮佢做一个嘅我哋叫做 drilling 啊，即系话 或者 vetting， 唔系即系模拟嘅答问。 哦哦。問曬佢所有嘢嚇， 係啦，咁嗰啲資訊喺邊度嚟嘅咧？就係、是、會知道，只有特首知道佢嘅問，即係佢裏邊嘅私人嘅嘢嘅啫。係，咁我哋唔知嘅其實，咁、但係我哋會即係模擬一啲問題出嚟，逐樣逐樣去問，然後咧話俾佢聽應該點答，然後咧再做一個 mock debate，mock 嘅即係模擬記者會， 係 就坐喺度對住我一定係扮蘋果日報記者，然後咁樣 係咁撩， 係咁撩，撩到佢興為止咁啊！咁咧，我懷疑今次連 drilling 都冇。點解咧？就踢咗俾律政司嘅新聞秘書處理。你睇唔到特首辦主任出嚟嘅喎。 喂，呢、這個真係好大缺失嚟。 呢個特首辦主任喺2016年之後係消失咗嘅。2017年之後係唔存在嘅。好啦，新聞統籌專員林鄭都冇人做嗰個位。成、個特首辦我唔知道做乜嘅而家。如果有一個咁嘅外來嘅人加入政府，亦都唔係過去嗱。如果你話係從政嘅，你知道曬噶嘛？譬如你委任嗰個係立法會議員做政府官員。 咁你會知道噶嘛？佢嗰啲底通常都已經乾淨曬啦。 做區議員啊，每年政府都寄份嘢俾我哋，叫我哋交啲資料。 因為區議會 政府有曬我哋嗰啲資料 嘅。所以就係話啦，業餘從政嘅後果就係鄭若驊啦。係專業從政嘅咧，就因為佢由十幾年前嗰條 path 咧，已經接受咗呢套制度嘅監管咧，係唔會犯上鄭若驊呢啲錯誤嘅。 嗯嗯嗯， 佢就中間走入去。 嗯， 所以林鄭話冇人再肯加入業住房係錯嘅。只不過應該加入呢個廚房嘅專業政客嚟排擠佢哋嘛，你要揾一啲所謂冇政治背景嘅專業精英嚟去諗住去舐嗰啲中間派民意啊嘛， 係扮扮呢個中立， 扮理性，扮冇政治背景，扮中立持平咯。所以我就話出事啦，而家出事你睇到咧，就係咧公眾根本連專業人士啊，包括湯家驊、霍樂應鑑呢啲法律界嘅資深嘅大狀。都冇可能諗住個良心話鄭若驊係唔知情， 因為今次情節係非常嚴重啊，係一個又一個嘅錯誤啊，係。 仲有啊，仲有，我話俾你聽，我哋做 juring 係咩咧？你有乜嘢嘢，你唔該你爆曬響，一次過爆曬佢出嚟，然後我哋諗點樣喺公佈嗰陣時講曬。 係啦，幫你補。 好啦，結果而家老公 by the way， 因為屋宇署兩間屋一齊查，冇得拆，所以先至公開承認嗰個係佢老公。昨日立法會答問大會先至特首講話批咗佢被撈六單 case， 係又你點解第二個火頭嚟啦？呢個又係第二個火頭， 同一次爆曬啦！你真係諗極都諗唔明嘅，真係點解唔係一次 come clean 我哋叫做係嘛？嗱，兩個術語我哋成日都講嘅，第一 come clean 喺而家呢個社交媒體當道，任何資料都冇得保密嘅。你唔 come clean 咧，你死梗。第二我哋叫做 bite the bullet。即是咬子弹， 咬子弹 ，bite the bullet， 即系话咩咧？硬食啊， 硬食啊， 系我系贪小便宜， 系 要不过我 交代，起码开诚布公， 唔 系就系好似澳门特首第一任特首啊， 刘 厚华咯，承认自己有婚外情 啦，系咯， 系承认咗自己有婚外情，跟住先投入个特首选举嗰度嘅。 呢个就 bite the bullet 啦，就 系话西方政治都系咁样。 而家啲人咧 obsess 喺个道德形象，就系我头先所讲啦。 哦。 所以點解變成虛偽假道學，而嘢嘢俾人踢爆呢？就因為佢 obsess 喺道德形象，為律政司唔可以認自己貪小便宜。我想問你，究竟貪小便宜罪大惡極啊，定係講大話、誠信冇操守罪大惡極啊？ 係啦， 兩樣你揀啦。你以為冚住嗱，樂應鑑話佢有恃無恐，得過且過。我覺得佢係後者，諗住得過且過。咁就算數，但係而家係冇嘅，真係揾衛星圖。我哋做記者咁多年，二十年前係冇可能自己。走去攞到呢啲咁嘅資料。第二 mortgage， 而家 mortgage 嗰份文件都攞埋出嚟， 查冊係人都查到嘅。 跟住將嗰啲上網就揾到佢處理過咩 case 嘅，係咪？完全根本上就係隨手可得嘅嗰啲資料。以前就要用專業調查記者搞得嚟都幾個月啦，已經上咗任，已經唔記得咗。而家唔係啊嘛，係同步爆噶嘛。 但係有冇人督佢出嚟咧？你估係點解會連環爆嘅咧？咁短時間 嗱，我覺得咧，即係。第一嘢一定有人督，問題就係一進入咗嗰個新聞生產嘅 cycle 咧，就會自己行嘅， 就不斷係去係去話啦。 係啊，不斷會自己行嘅。 以前 啊， 唐宅大公就即係吊雞車，而家就 我諗 而家都日日都有呢個航拍機喺度盤旋緊咁樣。 航拍機咁同埋，我覺得咧，坦白講，呢種嚴苛，今日喺香港電台嘅節目我都講，特首林鄭就好不忿啦，即係話喂，你搞到咁熱廚房，以後仲揾到人咩？咁其實琴日係發晦氣嘅，我覺得喺立法會答問裏邊。但我就問啦，我就話公眾問，究竟造成一個咁嚴苛嘅政局，係邊個造成？係2012年林鄭月娥將呢個僭建當做打擊唐英年嘅重武器，結果扶咗梁振英上去做特首。自此香港人就係咁嚴苛啦，對僭建。 佢用翻呢 用翻呢個標準，呢個標準係邊個 set 嘅咧？我話俾你聽，係林鄭 set。第一，律政司起訴；第二，唔准自己復原，因為你會毀滅證據。 係啦。 第三不是俾钱罚款就了事，要刑事起诉。呢三个标准，我希望大家记得。到今日，我哋亦都用翻呢三个标准去要求林郑月娥。 系啊，记住啊，喺调查过程，屋宇署系传召咗40个证人 、 发展商、建筑师，连嗰啲建筑工人、专业人士，全部都有 装修佬 嘅，系系啊， 仲有啊，钻石屎啊，我所知啊。唐英年的大宅的地闊的僭建 size 大一點，但是跟鄭若驊一樣。你要證明他什麼時候嘛，一定要進去鑽石屎樣本，還要是鑽這麼大條出來， 開個洞，不 是一個洞， 開出來開幾個洞，是 幾十個洞， 幾十個洞， 整個芝士這樣， 所以我就話， 即係好大嚿蛋糕咁樣， 同一套法律，同一套標準。呢個公眾而家睇緊嘅唔係淨係鄭若驊，係睇緊林鄭月娥，同時睇緊林鄭月娥。你講到你同一套法律，同一套標準，你憑乜嘢喺記者會之後出嚟講佢係唔知情嘅？係咪？我係信任佢。你憑乜嘢？點解當日你督唐英年嗰陣時候就講到明，一定要調查，一定要刑事起訴，罰款都唔得？係咪？轉窿轉到好似芝士咁樣，再傳召40個證人，先至 come up 到一個結論。我想問你憑乜嘢？你今日 come up 到一個結論？好啦，而家跟住 mortgage 再揭出，會唔會係誤導銀行？ 欺詐噶，呢個係呢個係盜竊罪嚟噶， 好 嚴重噶呢個係。 記者包圍一路都唔回應啦，已經係。 欺詐罪最高刑罰係監禁14年啊，係14。嗱，頭先講話呢個違反建築物條例嚇，即係僭建嗰度未經批准進行工程咧，都係監禁2年同埋罰款40萬。但係如果係欺詐罪，提交失實嘅證明文件俾銀行從而獲取利益而被定罪嘅話咧？咁就大件事啊！14年，你谂下嗰条罪几高系？ 同埋，我觉得坦白讲咧，所有嘢都有因果嚟嘅。即系如果我哋信佛嘅人咧，我哋都觉得所有嘢都系一个业啊。 嗯嗯，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政治嘅业嚟。你当日唔系咁样去整唐英年，而扶呢个梁振英上去，成功啊！你做咗本来退休噶嘛，佢系嘛，已经接受咗报纸访问话退休噶啦，结果。梁振英一上場，佢就即刻出任呢個政務司司長，第二把交椅。到佔中之後，梁振英大失民心，然後跟住佢就攝咗佢個位，係嘛嗱？呢個就係卡瑪，我話俾大家聽，呢個係業，係造成一種咁嚴苛嘅政治，係始於佢點樣對唐英年。第二，亦都係佢喺梁振英任內，其實有份協助梁振英點樣去對付公民社會。佢點可能 watch hand 話佢唔關佢事咧？當日我都講過啦，決定圍封公民廣場，佢係有份參與呢個決策，因為佢係政務司司長， 政務司 行政處係歸港管。 第二把交啊政係第二把交椅啊，大家記住。 行政處處長係歸政務司司長管，唔係歸特首管嘅，其實係。 係啊， 好啦，到佢做咗特首，佢就扮開放，其實就係假開放。呢個就係佢聰明嘅地方，舐到一紮中間民意，係咪？包括嗰啲大律師公會林定國、譚允之之流。曾几何时做了几单大镬嘢，民望反而升。中央对他上去述职的时候宠爱有加。你看看习近平的肢体动作已经知道。当时我已经在港台的节目讲这些叫做捧杀。 捧杀。 他松毛松翼就会死的。 哦、 真的的。 攀得高跌得重跌得沉。 而且人的警戒心越来越低，目中无人。 你嚣的时候反而就是你最危险的 事。因为你目中无人，就是说旁邊的人都不敢去告訴你，看看他有沒有潛見，都不出聲。 當你不敢如你冰薄地誠惶誠恐地去 做事的話，你就失去了那種審慎 的態度。 還有開始人目中無人，聽不入意見。所以我就說為什麼沒有人去幫鄭若驊去做 drilling， 整個部署出台的時候怎樣去安排。你很簡單，連今次 wave 他六單 case 都是昨天先爆。喂大佬，火紅火綠了已經是。系咪惊人揭埋出嚟，所以就唯有又再自己爆一镬。喂，呢啲全部都系可以拆噶， 仲要喺立法会嗰度爆你。 系啊，全部都系可以拆。 就算你连爆嘅方法都系用得唔啱嘅，其实系。 即系匪夷所思咯，我成日都话。好啦，跟住点解公众会对郑若骅咁严苛？除咗因为僭建系林郑月娥当日打击唐英年嘅政治手段之外，你睇下过去嗰两年，政府对公民社会系咪好严苛？ 系 嘛 ？DQ 候选人资格。系嘛？参选唔到啦，有啲人。好啦，再 DQ 借呢个所谓支拿宣誓，结果 DQ 二再 DQ 四，无厘那撒。本来上一届宣誓都冇问题，今届就用释法嘅方式取消咗佢哋嘅资格，结果先有补选啦。跟住仲有咧，13+3嘅刑期复核，一定要告到啲年青人坐监为止。你问我，俾着我。我都唔會放過呢班官， 仲有唔止啊！ 我明明就算你係真係愚蠢，真係唔知情都好啊！ 唔單止係 嗰種嚴苛嘅後果嚟噶， 唔單止就係政治上對公民社會嘅打壓啦，根本連民生上面，你睇睇上一集我哋講嘅新界丁 土丁嘅問題， 土丁嘅問題，實際上面香港人點樣有兩套嘅制度，城市人同埋呢個嘅新界人，點解有一啲嘅原居民有特權，俾嗰啲嘅發展商，俾嗰啲嘅社團，俾嗰啲嘅勾結即係勢力嘅人係去土丁謀取？ 暴利的情況之下，政府原來你這樣執法的，一方面你就執法不力，即是漠視這些這樣的問題不去處理，但另一方面你又容許你自己的高官是可以有這樣的醜聞出現， 所以我就說結果你看到， 其實 你看到最後尾這個就是還給他們了，即是說當你政府對人民是嚴苛冷血冷漠，是吧，只是懂得斥責法律界說人家精英心態，反對你一地兩檢你就說人精英心態，說人家這個雙重標準，是吧，跟對政府提出不同意見，喂大佬，就算教育學院那幾個僆仔所做的事是 inappropriate， 他只不過是個僆仔，你哋班大人點樣追殺佢哋啊？當日蔡若蓮喪子嗰單嘢嗰陣時， 係走出嚟譴責， 係要令到佢冇教職啊！ 係 係要毀咗人哋嘅前途啊！你問我呢啲唔係嚴苛，而我哋對鄭若驊嚴苛。 嗯， 我相信是非自有公論，亦都係因為你呢班人太過撲街啊嘛，其實係，所以見到你差錯腳啦，咪幸災樂禍咯。真係噶，我覺得而家事實上就係咁樣。如果林鄭嘅不忿，你回去涉高審頭自己想想，始作俑者是誰，是誰個人造成，為什麼現在的人會對於鄭若驊一個新入去做的律政司，就算當他是差錯腳都好，而這麼興高采烈，是吧，這個才是問題，我相信這個是轉勢，直情是2018年他 enjoy 的高民望林鄭月娥已經過去了，我覺得 tipping point， 可能是， 我覺得是 tipping point 來的，這個为什么？因为他没办法不顶下去嘛，现在而继续传媒会揭出更加多的丑闻。 这个就是我担心，我很忧虑，即是你说北京西环或者大洋，当然啦，我们在想，如果真的是真是一个博弈的话，当林郑777民望低的话，那有可能延迟了他去之前，即是打开口牌话，即是就23条立法或者其他恶法国歌法的推展，可能就会遇到更加多的 阻力。爆炸的啦，你个民望咁低的律政司一推这些东西就爆炸了。 但是你想一想，如果这样都撑的话，是代表什么呢？只是代表郑若驊背后的后台是够硬，北京政府中央是接受这些这么烂的，即是这么有问题的人是去坐在这个律政司司长的位置上，是不是就要换取他日后的政治忠诚？嗱，我现在保住你，但是麻烦当我来紧要给些政治任务你话呢，你一定要帮我搞定他，一定是要执行，是不是这样呢？ 好不出奇的，我觉得是。嗱，两种可能性。一，当他已经变成一个过街老鼠跛脚鸭律政司，结果呢就中央就捏住这件事就呃下去给他吃。方法一，冇得反抗，因为你的民望太低，就变咗呢个陈茂波化， 即系衰就衰到底咁样。 梁振英化， 唔该你帮我做埋佢啦。 呢、這个叫689nization 啊， 六八。 咁如果唔系咧，就第二个可能性系咩咧？就系因为佢要讨好翻香港人，所以唔会去接一啲好争议性或者系好明显地违反一国两制，或者系令到香港人不满嘅一啲嘅 job， 去硬推。两个可能性，一念之差。 我就担心前者啊， 入魔道。 我即刻想起杜琪峰第二套呢、這个黑社会续集《以和为贵》里面嗰个角色阿古天乐扮嘅。 哦 ，Jimmy 仔 ，Jimmy 仔 ，Jimmy 仔就话谂住其实同呢个社团咧系保持距离， 做生意算噶啦， 做生意搵钱就翻大陆发展呢个嘅物流中心。咁、后屘俾人捉咗，就俾啲咩公安厅嘅省长咧就胁迫佢，嗱，你一定要帮我咧就抢到支龙头棍， 翻去 做黑社会大佬。咁跟住咧，我先至会帮你打通人脉，咁你就可以搞掂你个物流中心。咁点知佢真系杀咗阿 任达华？ 任达华做嗰个乐少啊，吓翻队之后就 P K 啦。翻队之后咧，系啊，你而家做咗啦，咁我就要改你嘅制度啦。嗱，我而家帮你搞掂咗啦，你个物流中心你可以发达啦。 但 系 你唔可以坐管一路做落去。 系啦，而家咧，日后你两年一次嘅选举咧，唔使终生制，唔单止系你要坐落去，你嘅仔、你嘅下一代唔该都帮我继续坐喺呢度，咁维持一个。佢就係繁榮安定、安穩、維穩，你諗下幾恐怖啊！嗱，而家北京中央政府係咪就係想有一個變咗政治上邊係廢人，但係咧係可以令到你去接受佢，即係指使係去執行政治任務嘅一個鄭若驊咧？ 呢個咪就係個熱廚房咯，最終發現。好啦，嗱，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節目結束之前咧，就再提醒大家咧，就係希望大家星期日9点至9点。在九龙西和新界东的泛民的初选的票站去投票，同埋除了你自己之外咧，叫多啲人去投票，仲有带住址证明，证明你是嗰个区的居住的，咁你就可以是任何一个新界东的5个票站，任何一个都得。而你是属于九龙西的居民咧，你就可以在那3个票站里边是打一个投票啦。好啦，今集时间差不多，